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老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 法庭由衷，因为上次一次过录了11集，咁啊卒之就播完啦，咁啊呢两日忙，所以寻日停了，咁啊谂住翻屋企嘅，点知寻晚揸紧架车又坏了，咁啊今朝早本身又要翻大陆嘅，都因为架车坏了摆咗路边啊，今朝早再搞都搞唔到，咁啊都开始录翻音啦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，咁啊呢啲咁嘅说书咧可能会维持多两个月嘅，咁啊。要做的做了它，因为自己其实买了很多这类型的不同类型的书，那我想讲完这些故事，那就告一段落啦，那希望大家都是啦，科金支持八达台啦，那有些人说喂这些這奇案你讲了，其实很多人讲过是角度不同，有些人繪形繪聲用一个猎奇的心态，有些就用一些恐怖的心态，即是讲好像当鬼故那么说，但是因为法庭由衷是以法庭里面发生的事去展述这件事，不会说那个警察啊怎样抽丝剥茧啊怎样去破这件案，无是纯粹是一个法庭上高法的口供啊，那个结案陈词，那个律师讲乜嘢，那个证人讲嗰啲乜嘢，跟住个法官点判，陪审团点样睇，其实咧就是一个多角度嘅唔同类型，等大家了解得，虽然结果一样噶啦，判决永远都一样嘅，但系咧等大家可以清晰啲，亦都喺案情里边咧知道法庭咧就好多嘅法官嘅观点究竟佢系点样嘅。今日要讲个古仔咧，叫做《人夫情妇糯米糍》，系啦。含糊不清的关系，这个第一节来的，但是呢一集讲三节，强奸本身就属于重罪行，一经定罪最高是可以判处终身监禁，所以强奸案呢一般都在高等法院审理，在审讯期间呢法庭会用字母来代替了女事主的名称，那我们今天的就是 X， 没错 X， 因为用当然啦，唔系而家嘅黑警啊，黑警嘅另计啊，嗰啲都唔知点解要保护佢，以保护女事主咧嘅私隐，同埋咧令到佢身份保密，因为强奸案始终都好啦，都会影响人哋啊睇个女人嘅睇法嘅，喺而家嘅社会都好，咁咧有好多嘅强奸案审讯，咁我哋而家净系讲其中一宗，被告人审讯时候32岁，结咗婚。有一个僆仔5岁，是僆仔在鞋店做售货员，他被控强奸和刑事恐吓罪，女事主 X， 我用 X， 因为要引了个名字，审讯期间的时候21岁事发起大约一个月后已经和台湾籍的男朋友结了婚，并且、已经在台湾，现在问下台湾审讯的时候已经怀孕，亦都即将临盘生噶啦，但系佢坚持翻嚟香港出庭作证。X 喺2013年参加呢个中学文凭试之后，就进入社会喺餐厅工作，认识被告。初时 X 唔知道被告已经结咗婚，糯米糍系两个人共同抚养咗只只猫，喺被告屋企嗰度饲养。个古仔由2014年开始，1月份 X 同个前度男友分咗手，被告陪 X 到长洲游览散心，同日两人发展至情侣关系并发生性行为，好短嘅时间 X 就知道 W 已经系结咗婚， W 亦都承认，但系佢话俾你听 嗱，呢个永远都系男人呃女人嘅借口。我同佢办紧离婚手续，我同佢一啲感情都冇，而且已经分床瞓噶啦。X 同 W， 即系我哋嘅被告，两个人啊，经常外出，慢慢被告人 W 就已经成日去佢公司嗰度接佢食饭。两人的 WhatsApp 啊、传讯啊，同全部都以老公、老婆咁样称呼，一个月会成日见好多次面，亦都有发生性行为，地点可以是被告的寓所啊，或者是 X 的寓所啦，即系讲可以是时钟酒店，或者在大陆短暂的旅行，而 X 每一个月只有13000元左右的薪金，所以呢被告呢会帮 X 呢找卡数、总共呢就帮他找了20000多元的卡数，亦都会呢买啲嘢食氹佢，或者佢工作地点接佢。X 形容呢被告是自愿的，他自己要请我吃饭，自己攞嘢俾我吃，我冇逼佢㗎喎，亦都冇一定要。虽然在拍拖的时候，被告曾经四度对 X 提出分手，到最后尾被告亦四度哀求 X 复合。2016年两个人曾经结伴去台湾旅游，到了同年的四月份，二人的关系急转直下，被告怀疑 X 另结新欢，于是提出分手。X 嗱嗱声就即刻答应，因为佢唔想再破坏人哋嘅家庭。被告提出分手之后，两个人仍然保持电话联络，因为始终唔系一个不欢而散，佢哋亦都有见面。但系 X 话被告系不断咁滋扰佢，如果唔复机，被告就会到 X 嘅寓所楼下，或者他工作的地方找他。所以迫于无奈的情况底下， X 唯有跟他继续来往。到了5月9日，被告相约 X 到尖沙咀德温商场里面一间高级的餐厅庆祝周年纪念，当时拍了18张很温馨甜蜜的照片，有 X 拿着扎花二人亲吻的照，手拖手，仲有 X 坐在被告的大髀上高， X 的蛋糕照，其中个蛋糕很明显写了一张卡，那张卡写着对不住老婆。辩方大状在问两人关系应该是进一步的，而不是闹紧分手，难道你是被逼拿着扎花，被逼拖着手？ X 很简单地说，是他叫我影的，他说影了之后以后不再烦我。但是噩梦在这个温馨周年晚饭后一星期发生了。2016年5月16日凌晨，被告打电话给 X 谈了一个钟头，其实内容都是被告和被个妻子，即是他老婆，揭发了被告和 X 的恋情，两个人炒大镬，跟住被告翻屋企嘅时候，发现咗妻子自杀，嗱嗱声送入医院。被告上 X 去医院同佢老婆解释，话自己两个系旧同事嘅关系，唔系情侣。但系 X 喺庭上面否认曾经有呢一件事。X 话被告打电话俾佢，其实是怀疑他另结新欢，要求他和被告在上水的寓所见面，如果不是，被告就将他们两个人养的猫糯米池由33楼掟落街。 X 为了只猫，因为始终是自己所养的，都答应了被告的要求。去到被告的上水寓所的楼下，X 将 iPhone 有线的耳筒的麦高峰挂了在手袋边，还开了个录音功能，希望可以保障到自己。 入咗被告嘅厕所后，被告叫 X 放低个手袋，跟住同阿 X 讲有咩入房经 ，X 拒绝。被告个仔好细个，喺客厅瞓紧觉，佢话唔想吵醒佢，入房啦。卒之入到房之后，就是以上嘅庭上嘅播出长达13分49秒嘅录音档案。唔好啊，唔好咁啦，唔好咁样啦。X 话呢一段录音反映咗被告将佢强行发生性行为，即系强奸佢。喺个录音档里边，最后尾5分钟个声音系变得好静嘅。X 话嗰阵时佢得手啦。他正在强奸他。在庭上作供的时候， X 说房间里面，在房间里面被告将他推了床，拉高他的衣服，除了他的牛仔裤，拉低了他的内裤。被告用手按住 X 的手，用膝头哥顶开了 X 两只脚，夹硬射 X 的胸部。X 尝试推开被告，但不成功。最后被告在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情况下，强行插入被告的身体，直至射精。被告还跟 X 说，这么喜欢跟其他男仔一起，等我跟你做完之后，你有了 BB， 你就不会跟其他男人一起了。完事之后，被告发现了 X 的电话在录音。X 停止了录音之后，被告情绪开始很激动，在间房里面将毛公仔掟开，跟着拿了把刀出来指吓 X， 如果你真的要跟我分手的话，我就揽着你一起死。又质问 X 为什么跟其他男人发生性行为，方式是被告直头不让 X 离开。 X 见到被告的情绪开始冷静，变喺度哀佢，到最后尾 X 成功咁离开咗单位。案发咗之后大概一个月，2016年6月15日凌晨1点，出入境记录显示 X 同埋被告一同出境。X 话系被告要求同佢一齐前往深圳，如果唔去嘅话，被告就会去 X 嘅住嘅地方。同埋佢做嘢嘅地方等佢，将偷拍咗佢嘅相摆喺互联网度公开。嗱，我唔理你，总唔知食埋呢一餐，我就唔会再揾你噶啦。就系咁样 ，X 答应咗。两个人去到深圳食饭、按摩、过夜。喺按摩之后休息嘅时间途中 ，X 话被告将佢张床。拍埋嚟我张床，跟住摸我，我叫佢唔好掂我啦，尝试推开佢，但系个人好攰，因为差唔多成个月都俾被告嘅电话骚扰，到最后尾冇反抗，被告就除咗裤同我发生咗性行为。辩方大状问 X 点解唔自己翻屋企啊？X 话唔熟路，所以喺第二日嘅下昼3点，由被告陪同翻屋企。其实喺2016年4月嘅时候 ，X 喺网上认识咗位台湾嘅男仔。事发时，佢同 X 同呢个台湾男人只不过系普通朋友关系，唔系恋人。但去到呢个时候。两个人的关系迅速地发展，在同年的7月2号 ，X 去了台湾，直接见到这个男仔。两日之后，两人就在台湾注册结婚。佢台湾的丈夫知道 X 被强奸的事，3番4次地劝 X 回香港报警，但 X 怕被告突然间袭击佢，所以好惊。被告不停地威嚇 X 最终在7月9日报警。在控方主问之下， X 将强奸的情节再讲一次。主控官问完之后，又到辩方的大律师反击，将疑点逐个向 X 盘问。首先，有关 X 在警署所录的7份口供，哇，犀利，7份口供，与 X 在庭上作供时的情节有些不同。譬如在警署的口供指，是被告除他的衣服并且强奸他，被奸后他喊着在房门外拿回牛仔裤和穿回衣服，但在庭上就指被告拉高他的衣服并且强奸他，而性交持续的时间方面都有所出入。被告在强奸时说的，你这么喜欢跟其他男仔一起，我跟你做完，你有了 BB 你就不会跟其他男仔一起了。这句话并没有收录在7份警署口供里面，所以辩方大状怀疑 X 是说大话。 X 当然不同意，他说在警署录口供的时候，因为精神不佳麻麻地，所以出现了遗漏。另外辩方大状质疑案发当日 X 根本就没有被被告强奸，而 X 去到被告的家，最主要就是商量被告妻子揭发了两人的婚外情一事，两个人根本上是没有发生过性行为。这一点 X 当然是不同意的。辩方大状继续质疑，那天 X 在被告寓所逗留了3个钟头才离开，但是那段录音只是 X 去到被告间屋是13分49秒，录音完了之后还有两个几钟头，究竟中途又发生了什么事？ X 解释，因为长期被被告的电话骚扰引致失眠，被告发现了他的录音后，除了用刀指吓他，还不让他离开他家。到最后尾，他在客厅那里睡了一阵间， X 睡醒之后就哀求被告让他离开。到最后尾，被告要求跟他来一个分手后的拥抱，跟着被他离开了。此外，辩方大状亦都呈上了一些被告和 X 在案发后一个月，即6月16日二人一同到深圳消遣所拍下的照片，二人好像恋人一样亲密。 X 在相中露出开心的笑容，二人是穿着情侣装球鞋，被告展示出 X 的英文名的纹身，被告揽住 X 的腰在拍照。辩方大状质疑强奸事发后两人的关系非常好，同时质疑看你这样的表情这样的笑容，不要说你是被逼的。 X 很肯定地说他是被逼的，个笑容都是装出来的，是被告叫他开心些不要发牛头。至于情侣球鞋， X 说对鞋是他买的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啱着了同一对鞋。辩方大律师继续在 Facebook 那里找的资料，说一个假账号不断地在 X 的丈夫的 Facebook 贴文里面作出恶意的诽谤和侮辱性的留言，又不停地骚扰，内容包括真干他娘的搞笑，小心有艾滋。辩方大状质疑 X 认为诽谤和骚扰到她丈夫的 Facebook 的假 account 其实就是被告和她的老婆，所以才决定报警。 X 承认这个是驱使她报警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另外丈夫亦都多次劝她 X 应该要报警处理强奸一事。卒之 X 在7月8日跟公司经理讲了强奸一事， 经理都建议 X 报警，于是 X 便在7月9日正式报警处理。辩方大状指出，在 X 报警的前一日，被告向 X 传送了 WeChat 信息，已经说自己和 X 的关系话了给太太听，个太太亦都因此自杀过数次，亦都话太太而家寻找另外一个地方居住，等个老婆搬嚟咗屋企之后，佢就会同 X 同居，仲会将门匙俾低 X， 又话会娶 X 为妻，向 X 求婚。被告表明自己讲真噶，唔系讲少噶。X 回答讲：我唔知佢被告有几时讲真，几时讲假。我知佢根本冇同老婆离婚，点解我要嫁俾佢？何况我根本上已经结咗婚。辩方大状再喺度继续质问：点解 X 被强奸之后七个星期之后先再报警 ？X 话：我曾经有谂过自杀，但并唔系完全。个问题喺我度。我点解要为咁嘅人死？啱啱开始谂住忍下就算，但我怕如果我唔企出嚟举报佢，会有好多嘅女仔好似我咁，因为佢攞把刀出嚟对住我话一齐死。我唔排除佢识咗第二个女仔又系咁做错嘢，就要企出嚟面对。另外 X 讲报警嗰日向被告投诉。被告的妻子骚扰，但被告向 X 说他妻子是有躁郁症和精神问题，所以他没有办法阻止他。最后 X 都提及被告成日要挟他，脾气很大，发狂的时候会好像躁狂症病人，会很用力地捉住 X 和大声地在跟他说话。法庭记录做到这里，下集再回来继续讲完余下的故事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